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8年上半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到266亿G，同比增长199.6%。六月当月人均使用流量达到4.24G。针对此次降雨，本市排查出103处易积水路段，警方已制定了警力部署及清障车辆保障安排。今后，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将继续深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开展联动执法，共同排查处置跨区域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违法案件。从8月1号起，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将全面推行电子发票，可通过一卡通手机 APP 在线领取。北京市旅游委制定胡同游服务规范，其中提出长度超过1000米的胡同亦提供环保型代步工具，商户卫生间应向游客免费开放使用等要求。丰台区将在四环路以南地区建设万亩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绿地水域面积约1.3万亩。澳门儿童数据库和儿童权益信息网23号正式启用，市民可通过社会工作局网页进入数据库浏览。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最开始认识施恩成是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和后来开始的。之后施恩成陪着三个青春美少女 SHE 疯疯癫癫跳着唱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情，相对于别的填词人来说，施恩成算是比较专一了。一首首经典成就了 SHE 今天的歌坛地位，但是他是一个比较独的填词人，几乎写一首红一首。听到恋人未满，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下去，只好只做

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宣布了吉祥物的名称，蓝色吉祥物命名为未来，鹰色吉祥物命名为永远。首届猎手国际冰球嘉年华暨小巧冰球暖暖爱贫困儿童冰球体验教学公益活动在北京举行，林志颖现场助阵。根据相关数据测算，未来全市将规划设置急救工作站288个，每3个人口配置一辆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目前丽泽金融商务区的第二金融街初具规模，已引进396家金融类企业，同时城市航站楼也在建设中，建成后仅需20分钟即可到达新机场。截至2018年7月1号，已有11省市上调了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北京月最低工资为2120元，位居全国第3。北五环外奥森公园北园的向日葵又大片绽放了，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留念。受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委托，北京林业大学师生开展了城市核心区的树木调查。广东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和专利综合实力指数分别连续5年和7年位居全国首位。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因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格外珍贵。生命中总有孤独的时刻。今晚与你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孤独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

在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随着交通环境日益复杂，行车记录仪已经成为用车必备产品。但是在安装使用时，很多车主还都有疑虑：行车记录仪应该安在哪儿？应该安装在前挡风玻璃靠上中央的位置，也就是车内后视镜的附近。首先，我们要尽量将它藏在车内后视镜的后面，在驾驶位置它完全被遮挡，不会出现在视野中为最佳。第二，看行车记录仪的固定方式，如果是吸盘固定的话，要避开有些车风挡玻璃沿黑色的颗粒区域，否则吸附可能不牢固，当时觉得贴得很紧，但过几天很有可能会脱落。第三，保证行车记录仪的镜头位于车辆雨刷的工作区域内，尤其是采用对刷式雨刮的车，在风挡中线靠上正好是雨刮刷不到的区域。如果行车记录仪刚好位于这个位置，雨雪天或者是车比较脏的时候就会很尴尬了，有可能什么都拍不到。想要拍的画面，只需要将行车记录仪稍微往旁边移动一点就可以了。第四，调整好行车记录仪的取景范围，我们需要将镜头对准车辆的正前方，让前机器盖出现在画面的下方，但不要超过画面的三分之一。 A 柱前端位于画面两侧的下方。行车记录仪的调整完成之后，一定要锁紧支架上的关节固定紧，让它没有活动的空间。但是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是固定在车内后视镜上的款式，在别人开过您的车之后，一定要重新检查记录仪的取景位置，因为调整过后视镜之后，行车记录仪的取景范围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不检查仔细就开，一旦出了事故，很有可能拍摄不到需要的取证画面。买了行车记录仪还需要买什么呢？首先就是要买储存卡了，建议购买32G 以上容量的高速 TF 卡，能满足长时间的高清高码率视频记录。其次，可以购买几个小的线卡，用来固定裸露在外的电源线。第三，如果你的行车记录仪的取电插口是单 USB 口的，可以换一个双口点烟器插头，免得行车记录仪取电了，手机就没办法充电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以前觉得被别人说是思想派，那肯定很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思想派如果不付诸行动，那跟做白日梦也没什么区别了。现在让我们来好好回想一下，自己之前都立下了哪些目标，离你提出的目标已经过去了多久。在这个时间里，你为目标付出过什么努力吗？如果没有，那就得重新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了。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 渴望，渴望。

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天选？情像雨点，此恋难断，于是去想更是力乱。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